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主啊，来引导你自己的百姓。主特别为忠心跟随主的门徒，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借着主你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挣扎和你的得胜，主啊，来帮助我们来效法主你自己谦卑顺服的心。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写进你自己门徒的心板，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奉主名求，阿门。有些人弟兄姊妹已经知道师母是在一个牧师圈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小时候就看见那些生命极其美好的那些生命，他就问他，牧师伯伯，牧师叔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如美的生命？就是他非常敬仰非常佩服的一群人。但是其中有位牧者告诉他，孩子你还小，你长大了就知道了。那我不知道师母现在长大了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自己也是非常很乐意去读传记的时候看那些属灵的伟人，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思考了，这样的人怎么会变成这种如美的生命？所以这些传记阅读当中几乎没有例外的，我想都是他们操练属灵的顺服。所以今天这段科西马尼园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来思想一个门徒的标志，就是顺服。顺服是这个时代大家不爱听的一个词，你可以几乎去听励志的讲座，没有一个是讲顺服的。今天如果你在励志讲座当中会听到顺服，大概你走错地方了。励志讲座里面都是告诉你怎么把你里面的潜能挖掘出来，怎么能够看见这个里面的一些危机里面怎么看到希望，怎么看到机会，这些很多励志讲座。励志讲座里还告诉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但是你仔细听的时候，那个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没有例外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励志讲座，可能你们都已经很成功不需要听了。励志讲座里面听要有信心的时候，那个信心没有例外的都是对你自己，对你自己要有信心。还有大家都经常鼓励别人要自信，特别鼓励孩子你要有自信。那英文里面 confidence 这个词也的确中文翻译非常好， confidence FID 这个词就是信心，come 就是一起，一起对自己要有信心， confidence 是对自信翻译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看做主的门徒，信心和顺服的道路跟这些励志讲座还是语言文化里面所了解的这个自信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借着科西马尼园来思想主耶稣他的挣扎，也看见顺服对我们的重要性。我这里列了一句话是 Oswald Sanders， 孙德森或者孙德斯，这位内地会的圣徒，他领导内地会继续戴德森信心宣教的道路，是神很重用的一位仆人。他知道很多人，特别他自己是个大知识分子，他知道许多人走，特别知识分子走属灵的路是用很多思考理智，他没有反对的其实。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说 The golden rule for understanding in spiritual matters is not intellect but obedience。 他说理解属灵事物的黄金律， golden rule 黄金律，不是理智而是顺服。大家要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反智主义反理智的，他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他是一个阅读很广，是对哲学文学很精通的一个人。他也像约翰威斯理一样，也像戴德森一样，是一个阅读很广的人，很善用理智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理解洞察理解属灵事情的黄金律，不是靠理解，不是依靠理解，而是靠顺服。他在另外一处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属灵生命的最后的度量，不是狂喜或者说喜乐，不是狂喜而是顺服。 度量一个人属灵到底是不是成熟了，不是看他属灵的经验多么丰富，是看他对神对他引导是否顺服，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我们首先来思想顺服的艰难或者挣扎，顺服的艰难和挣扎。刚才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36-46，我们可以小一点点声音，好，谢谢。36-46这里看到主耶稣三次的挣扎的祷告，祷告都一直在挣扎，但是三次的祷告。这地方讲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的挣扎非常的真实。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挣扎，他有神的帮助，他还是神子的，不只是人性的一面。或者说他上十字架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说这话的人都是用一些自己的猜测揣摩，说我们的救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没那么大挣扎。但是基督徒他是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神话，记载的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这种推测说应该神的儿子应该没那么痛苦，但是我们今天看神的话语里面怎么讲。其实主耶稣他就忧愁起来，这个忧愁其实里面很痛苦，极其难过，甚至是这个难过用的词是非常沉重的心，非常沉重。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下面又写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甚是忧伤的时候比前面还要严重。希腊文用一个更重的词，就是到忧伤到一个地步，就是没办法表达出来，就像死一样的忧伤。这些都让我们看见把它用最深的希腊文里面那种忧伤的词汇用在救主的身上。所以除非你不相信圣经的记载，然后根据你自己的猜测，这里非常真实的描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上，特别面对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个挣扎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忧伤。而且祷告一次不够，祷告一次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拿去，但是祷告一会儿觉得哎呀再祷告，如果一定要我的话我就接了，然后祷告完以后还觉得不放心再祷告。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个段故事以后会不会也像那些所谓的很超然的理性主义者这种猜测，说耶稣是神子他其实没那么痛苦的，接受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一定会问其他的问题，不是问这地方挣扎不是真的，你会问神的儿子在世上为什么这里的挣扎好像还不如马加比时代那些烈士那么勇敢，还不如那些其他共产主义的烈士那么勇敢，那些抗日战争的那些烈士那么勇敢，那些中外那些慷慨就义的人好像比耶稣更勇敢，你可能问这个问题才真实。你接受这里耶稣的挣扎是痛苦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另外的问题是神的儿子怎么好像看得起来这里哇，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有一节经文这样写，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 苦难学的顺从。特别前面提到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祈求免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的没有错，其实耶稣这地方是求死这个苦悲拿去，这个悲还代表不但是死亡羞辱，他还是审判的父神对罪的对不义的邪恶的审判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挣扎他的痛苦流泪是非常真实的。那你该问的是，怎么可能好像我们的主还不如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烈士哦？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解经家们也在思考，就是啊，看起来好像我们的主还没有这些烈士那么勇敢，到底为什么？我想有一些原因，这是我们的猜测。因为耶稣的死跟烈士的死是不一样的，烈士的死是为了一个事业，为了一个他的信念，他死的时候他其实可以非常慷慨就义的，但是耶稣的死是远超过一个烈士为了一个事业就义的。在后面27章后面看见耶稣在其实最后那一刻他在呼喊，声嘶力竭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位与父神一直在一起永与父同一的这位爱子，居然在一刻他感觉到父神对背负在他身上全人类的罪的一种唾弃，一种审判，一种厌恶。这是一个与父一直亲密，在永恒中间一直亲密的，但是在十字架那一刻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要遭到父神的唾弃，但是唾弃的不是他自己，唾弃的是背在他身上全人类的罪。这一类的痛苦是其他的烈士，其他的那些无论是在为世上某个事业还是他之前的马加比那些烈士，耶稣背负的重担远超过他们。有人说耶稣后来的门徒在后来罗马帝国的时代迫害的时候，那些旧义好像比耶稣还勇敢，的确是你感觉比被火绑在蜡烛上被烧死，他们都没有不像耶稣这样流泪祷告哇免死啊，都没有。哎，那怎么救主还不如他们呢？刚才讲的他是背负全人类的罪，但是那些要为主捐躯的那些人殉道的人，其实他们心里的清楚，因为他这一刻死以后就与他主同在了。但是耶稣基督在那一刻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没有人类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他背负的罪有多大。我们一个人如果在世上犯了罪被曝光，他都感到羞愧，你很难想象全人类最邪恶的事情，最肮脏污秽的事情，那些事情背负在他身上，一个人身上，那种极限是人类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的。但是即或在那样的时刻，主耶稣是痛苦中间，他并没有对父神失去信心，他在呼喊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大家还记得最后一刻耶稣其实不是绝望的，他很痛苦的喊为什么离弃他的时候，他最后还是说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所以耶稣离世最后的一刻还是交托，还是信靠，虽然他极其痛苦背负全人类的罪。所以当我们来思想顺服的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讲啊、哦，我顺服神的旨意，那些多半你大概也没太大挣扎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挣扎要顺服神的旨意，其实他很可能并不知道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要付的代价。只有那些真正的挣扎了，然后也明白不容易了，也发现自己的软弱了，然后他才知道顺服神的旨意需要神特别的帮助。也正是因为那种挣扎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挣扎过程中间经历圣灵的帮助，我们生命才会操练中间不断的成长。我们来思想可能几个挣扎，在婚姻中间的挣扎。有人有姐妹说，牧师啊，你不太知道在我的家里我的先生有多么难搞啊，你不知道他在教会里面一个面孔，在家里是另外一个面孔。那为什么我只说先生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呢？考考看有没有听到，平时为什么只说先生啊？对，因为姐妹会告诉我们，先生不告诉我们太太的表现。先生们怎么没反应呢？所以我鼓励弟兄们多跟我沟通， 你的姐妹在家里不像样的时候，你也可以，弟兄们也可以不妨给我打电话，但是几乎弟兄都不说哈，弟兄们不知道是耐力强还是不好意思啊。有些姐妹说，你不知道我顺服弟兄有多难啊，她说你要知道一点你就很同情我了。嗯，我通常很同情啊，都是很同情，但是真的有些可能弟兄在家里啊不像样，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太太知道的，真是可能的。那些痛苦很可能只有家里夫妻知道，所以圣经上的确是那姐妹顺服丈夫，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人要同心顺服，心存敬畏顺服基督的。以弗所书5:21都要顺服耶稣基督。当然在婚姻中间，神特殊的命令是有偏重的，姐妹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有人告诉我说顺服更难，爱那个更容易一点，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的。我看命令是里面说要爱妻子的时候，那地方其实是舍命的爱，是像耶稣爱教会那样的爱的。所以我看对弟兄的命令是更大的，你要舍命爱妻子的。我看我们都活得挺好的，所以还没有舍命哦。舍命是一种，不是说你死掉了，你死掉了你就出了名了，对吧？你为了妻子，哇，这可能就被人传扬了。但是在婚姻中间为妻子舍命，那叫每日的殉道。特别你的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还能爱她，那个是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我相信那个命令一点都不会比顺服更容易一些。但是有一个抱怨我接受了，姐妹说好像在教会里面讲顺服讲得多，讲爱妻子讲得少。我一想，哎呦，这应该是对的，可能是弟兄因为讲道的人是男的。爱妻子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姐妹对我们的顺服变得更容易一些，但是这地方对姐妹说的话，你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因为弟兄爱你的缘故，你对丈夫的顺服是因为你对主的顺服在先，因着主的缘故你顺服那些不太可爱的人，特别是你周围的，是因主的缘故顺服丈夫。所以当弟兄们，特别你的妻子很顺服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做得很好了，很可能是敬畏神的你的妻子哦，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顺服你的。我刚结婚那会儿特别我们两个人挣扎很大啊。最近你们也看过我的见证才知道，哇，牧师师母原来结婚的磨合那么大，你们得到安慰了是吧？哦，那真是我们两个很不一样。传道人平时没有把很多软弱告诉你们，但是那个性情很不同。两个人磨合中间，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会讲道理，而且每次讲道理都会讲到点上，然后让人家气得受不了。好几次都是因为讲理把师母逼到走到门外去了，后来发现后果严重，赶紧去追，要去追哈，弟兄们，太太要出去你要去追。但是我是用讲理一直逼把人家逼到门外去了。你看一下，一个人嫁给一个快要做传道人的神学生哦，是这么一个德性，你说有什么盼头啊？这个顺服多难啊！所以我没有绊倒师母，已经是我知道是因为他以前的是信仰的根基。如果不是他从小跟牧师的群子一群长大，他一看，哦呦，你这个人比我想象以前的牧师就差远哦。他没这样讲哈，但他因为是尊重传道人，我就赚这个便宜了。但是就是那种让姐妹对你的顺服变得很难的，弟兄们。虽然姐妹们顺服是因为主的缘故顺服我们，但是我请弟兄们啊，我作为弟兄一起讲啊，在家中尽量去竭力的去效法耶稣基督，体谅爱惜你的妻子，使她的顺服更容易一些。弟兄们明白吗？姐妹顺服我们不容易，尤其是这些读好多书的姐妹顺服我们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因着圣经命令我们的姐妹要顺服我们，妻子顺服我们，所以我们要竭力靠主，真的是体谅她的软弱，体察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那个舍己，那种舍己是怎样的舍己。 如果有一天你爱妻子到一个地步，那你觉得好像都死掉一样哦，然后使得妻子更好容易顺服你，你已经学会舍己了。背十字架不是个抽象的，它是具体活在每天生活当中。在婚姻中间的顺服，是丈夫要顺服神，去效法耶稣一样去爱你的妻子，妻子呢要效法主，因为主的顺服，对主的顺服，顺服你的弟兄，不是因为他的可爱。在教养儿女上挣扎也是，弟兄姊妹挣扎是周围的压力很大。我都了解一位传道人的朋友，他在 FV 里面，他太太在 FV 工作，哇，知道周围的人都是考孩子考什么名校名校，都在谈论这些，他压力非常大。而且这个圈子还不一定都是不信的朋友，有些孩子都是基督徒了，哦，就攀比孩子在上什么学校上什么学校，在比较这个，所以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挣扎，他说顺服主挣扎是很大的，一点都不夸张。还有一些在职场上，你遇到一个老板非常不讲理，所以你那时候顺服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有些老板叫你做的事情很可能是违背圣经的，或者是在午餐吃饭的时候嘲笑你的一些信仰的一些行为，那你对他的顺服很难很难。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挣扎是真实的。另外在私欲里面的挣扎，有些弟兄看玩手机玩游戏，有些姐妹不知道看电视剧算不算做算不算错啊，但是没日没夜的看电视剧。有些出去买东西就自己不愿的也买，或者弟兄有些时候一个癖好爱好在那里，就是家里都不顾，这是极端一点的例子。但是每个人私欲挣扎里面有些就是很难。连我们家在晚餐的时候，有一天我感觉不对头，坐在那里妈妈饭还没端上来，哎，两个孩子就已经手机就在那里了，哎，我说我以为我们家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总共才四个人，两个人看手机，一个人在做饭，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当然我不是说骂他们说啊，你把手机收起来，我说我们能不能聊一聊。后来我们就聊一聊，原来我们讲的很多话题可能不是他们兴趣的，我们讲侍奉，饭桌上我跟师母讲侍奉，两个孩子就不太懂在我们在说什么。后来我们学习谦卑哦，找一些孩子共同兴趣的学校的话题啦，他们成长中间的挣扎的话题啦，哎，他们愿意，不是把手机夺掉，手机拿掉是不得已的。挣扎，这些挣扎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最近《生命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是一位传道人写的，网络色情。传道人自己进到色情里面，网络色情里面去，这个弟兄非常勇敢，写出自己的挣扎、痛苦，祷告又回去，祷告完以后认罪悔改又回去。这种在网络里面看不该看的东西，这些挣扎是很具体的，他靠主得胜的，值得你一读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个挣扎的痛苦，我们很轻飘飘啊，顺服神啊，我们再听一篇道再提醒啊，老洋洋老老一会儿再回去，但是非常挣扎的痛苦，就是有些人把挣扎告诉我们，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得胜的，这些希望我们能够有耳朵听。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榜样里面两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他说若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那个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这地方的挣扎很具体，但是他最后说如果不是天父的旨意的话，就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这是他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的一种特征。那我们今天的顺服呢，是有很多的动机，有人总结过顺服的动机有三种。有一种动机是害怕，就像在路上开快车，你不敢开快哈，主要是害怕警察会抓你。你知道我开车开快车，如果超5迈我还会平安，我要超10迈的时候，我边上都要看一看有没有警车哈。那个就是那种就是犯罪的这个罪人的心态，他怕被抓其实。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曾经有一次神责备我，责备我是什么呢？我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不是因为怕被警察抓，神帮助我看见，我如果撞车的话，家里的师母孩子没有人照顾，我要学会爱家人，我不要随便撞死了。因为撞死的时候，我的孩子都还没有参与到我这个开快车的决定，他就被剥夺了，没有父亲了，妻子就没有丈夫了。我因为那个想法意念出来的时候，哎，我不要开太快啊，特别是下雪天危险的天气，开快了我要没命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没命的，而是影响到别人的。所以那个就是要因为爱的缘故学习顺服。所以第一个是惧怕，第二个是为了 奖赏。所以顺服，在有些人为了在公司里做事，哎，他顺服顺服，因为哎，老板对你印象好，你有奖赏，这是第二个，这些理由都不够。圣经里面讲的最高的动机，顺服的动机是因爱而顺服。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多次提到说，如果一个人爱主的话，他必要顺服他的命令的。而也只有爱而顺服那种动机，才是真正的纯正。所以在我们家中，孩子如果顺服父亲的话，他有两样都有，又有怕又有爱。但是又看看我们管教的方式，如果孩子顺服我们主要是因为害怕的话，我们的管教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孩子既有为我们，但是更重要是因为爱父母，不希望父母伤心而顺服我们，那个管教就开始就是正确的了。孩子对父母一定要有一些尊重，这是必须的，但是因为爱父母，不让父母伤心而顺服，那个是最大的最好的动机。主耶稣顺服的第一个特征，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他不是因为惧怕什么，他也不是为了什么奖赏，他是因为爱天父，完成天父的旨意。第二个是他愿意付任何代价，愿意付任何的代价。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里面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到死的地步，这个顺服是极限，顺服以至于死。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刚才弟兄祷告，我们的顺服是要背十字架，就是死。这个死不是说你一定要生命要结束的，这个死就是像那个恼我救我里面败坏的性情说不了。有个圣徒告诉我们说，顺服为什么这么难？顺服为什么这么难？这位圣徒说，顺服因为直接跟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尊，里面的那个自由自主权，那种私自的私爱，他说跟这些还有那些以为很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就那样的一些事情直接抵挡，所以顺服变得这么的艰难，也是大家这么不喜欢，十字架才成为一个被人讨厌的地方。但是偏偏神确实用十字架来塑造我们顺服生命的心情，那些圣徒的生命是借着这种顺服来塑造的，不是借着那些不断的鼓励啊，鼓叫鼓叫鼓叫，这些可能你刚刚信主可能这样鼓励，但是主耶稣带门徒并不是说出信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赞美的方式来鼓励的。主耶稣对十字架的呼召是最初信的人，就是说你要跟从我就要背十字架的，没有分步骤的。你看福音书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看福音书。第一，不要用这些心理学的方法。我不是个反对心理学，我很喜欢心理学，但是心理学很多前提是有问题的，而且有些方法我们如果不分辨的使用的话，其实会造成生命的畸形，会对我们灵性是很大的摧残。心理学里面经常说先鼓励几句再批评哈，这些我也在使用。但是耶稣你看背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开始呼召他就要背十字架，没有说你先信主几年我再告诉你背十字架，没有这样说的。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平时使用的方式很可能把人勾引入教，然后让别人后悔说，哎呀，当初你怎么不说原来要背十字架了，这是个骗人哦。这世界上都有很多方式让这种先被勾来了，加入 membership， 然后你看要求你不这样做，你就跟随主是一件很乐意很喜乐的事情，结果被弄了一个重恶一样枷锁一样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方式的错误。我想来想去，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就是因为有些牧师有些教会领袖怕人少，怕教会没钱没人奉献，怕 每年的记录不好，待人信主的记录，那个记录太差，是因为这些东西，自己真正不敢去效法耶稣做的那种门徒带门徒的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陷阱，极大的迷惑。我才想到很多今天评估的机制都使得一些领袖用这种方式，使得我们不敢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怕我要这样一要求人都走了。多年前有一个同工还要求我说，牧师，现在今天让福音聚会，你能不能不讲道？我说我不讲道可以，但是我是传道人了，你要上让我上去我一定讲道了。他说你讲怕人都走了。哇，我想我还有这么大的力量，你把这么多人请来吃喝，我一上去讲人都走了。我说我恐怕还没这么大能力啊。但是反映出这位同工非常害怕牧师一讲罪，他说好不容易把几百人请来了，你讲罪人家大家都跑了。哎呀，我说我要上去讲，我一定讲福音的，传道的人只传道嘛，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呢？所以后来只好妥协了，让我讲道。那天我真的讲得到了，但是很奇怪啊，没有人都跑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自己被自己吓了一个东西设在那里。哇，牧师一讲罪大家都跑了。不要太小看别人哦，社区里面的人，如果你糊弄别人了，别人不稀罕一顿饭了。你在教会里面敢讲真理的，还有人坐在那里听的，那说明这群人还是有点分量的。如果都是啊，你们很棒啊，你们这不容易啊，大小天你们都来崇拜啊，我拼命讲这些东西，人家看这个牧师在糊弄人了，他只要别人的钱包啊，只要别人奉献了。那种地方啊，真的不要小看别人的聪明，大家在这里都读不少书啊。那些真正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别人会认真去问为什么这么苦他还会顺服耶稣，人家会听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榜样就是顺服到死。所以东正教里面一位圣徒叫 John Climacus，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顺服是意志的埋葬和谦卑的复活，意志的埋葬和谦卑的顺服复活。他讲的这话的时候，他是修道院里面一个非常重要，在修道上重要的一位领袖。他发现人性里面的罪非常的可怕。他讲的意志不是说基督徒放弃意志被人洗脑做一个傻瓜，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学识的人。他说为什么要意志的埋葬呢？他是意志是指那些罪恶被罪污染过的那种自我为中心的意志要向他埋葬的，然后谦卑复活，谦卑就活过来了。戴德森讲过也著名的话，他说一个人他如果一个不降服的意志，他就带来一种非常不满足的不满意的生活，他一天到晚都是抱怨，他因为他罪恶的里面的意志没有降服在神面前，没有降服在神的旨意面前，所以他过的都是不满意的生活，看什么都不满意。那类人就是一种罪性膨胀比较严重的。所以很好的检验看你自己是否对周围的周遭的人和事都是不满意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你的罪恶的意志太顽固了，那个需要学习降服，需要学习顺服。我们往下看，在德国有一个这样的教堂，这个教堂叫 Lubeck， 它上面门后面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这地方告诉我们一种不顺服的生活的一个描述，嘴巴说了一套跟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这是描述的非常好。这个教堂经历了12、13世纪 建造的，很中世纪的时候建的，很久了，但是这个教堂很多事情都被人忘记了，但是这句话却被世界流传，告诉我们不顺服的表现其实嘴巴说的跟做的很不一样了。他用主的口气来说，他说你称我为主但不顺服我，你称我为光但看不到我，你称我为道路但不行在我上面，你称我为智慧但不跟从我，你称我为美好但不爱慕我，你称我为丰富但不询问我，你称我为永恒但不寻求我，你称我为慈爱但不信靠我，你称我为高贵但不服侍我，你称我为大能但不尊荣我，你称我为公义但不敬畏我，如果我定你罪不要怪罪我。所以这个写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嘴巴里面说了一套，但是其实生活里面却是另外一套。 我盼望这样的一种诗最终写出来，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不顺服的生活其实很具体。在圣经当中，顺服付的代价很大。亚伯拉，你特别看到挪亚，挪亚的顺服，大家知道他要付上极大的被时代嘲笑的代价。他做的事情是违反理性的，在人看来，在山上盖方舟，他成为那个时代的笑谈，那是个顺服的代价。亚伯兰的代价是要离开本族本家，他要离开社会支撑，那些人看来安稳的安乐窝，他离开的那个 comfort zone， 他要离开的。而且他信心的高潮献以撒的时候，他要把神给他的应许之子以撒献上的时候，那地方还违反他的理性呢，这不是神给我应许给我做后裔的吗？怎么能把他献上呢？不只是爱的剥夺，还是一个理性上的挣扎。所以这些都是极大的，他成为我们信心之父，都是我们的榜样。那如果你默想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看见那些信心英雄，个个都是用顺服的生命来彰显他的信心的。所以这雅各说，你一个人说我没有行为的信心，你没有行为信心给我看一看，没有，这种不存在没有行为没有顺服的信心的。因为魔鬼那种信心说我信有神，我信神存在，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是理智的认同，它不是顺服意志降服带来的信心，那是不一样的。蔡淑娟也是暗示之后，她讲过这样的话，她47年在暗示当中啊，有人称她是自己眼睛在黑暗里面，活在黑暗当中看不见里面，但是却给人带来灵性的光明。她讲过这样的话，她说灾难困难甚至疾病也许是来自恶者，但我学着不要太早下判断，因为主是掌管万有的神，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发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的例子，他从非常高贵的出身，但是因为眼睛的疾病，他几十年中间不能见光，但是却是一个活在黑暗啊，活在那种物质这种比较物质的黑暗里面，但是却心灵上给许多人带来光明，因为他降服的生命的确是帮助许多人。我们来看怎么顺服，后面提一些建议让大家来。首先耶稣的榜样是以天父旨意为中心，所以第一样，首先顺服以前要分辨这是否是神的旨意，你不要乱顺服，很可能我们顺服错误的一些建议，看看分辨是否神的旨意。所以圣德森也是刚才那个奥斯沃森德森，他说那些对那些神的旨意，对那些被神呼召的又是用爱来回应的人，其实并不难的，了解神的旨意并不难，但是你只要神呼召你，你用正面用爱来回应，其实不是隐藏的。就像摩西讲的，律法其实并不，遵行律法并不难的，难是我们的罪性。王明道先生也讲得很好，未曾明白神的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已经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不要跑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所以这地方都告诉我们，顺服里面很重要，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在先，然后刚才提到过一些在夫妻、在职场上、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顺服，刚才提过了。最后我们来想顺服带来一些喜乐的果子。顺服至少带来三个方面的结果，可以鼓励我们学习顺服。第一个方面是顺服的人，他可以更深认识神自己，更深的认识神。那弟兄姊妹都很想认识，更深的认识神，但是很多人说我读了神的话，哎呀，为什么就是好像更想进入明白研究神学，更深明白神的道理。那可以了，研究神学明白神的道理是很好，但是对那些已经神给你讲很清楚的，你要去遵行。好，我今天提到另外一位张博士，结成为主，张博士讲的结成为主的作者，他说如果你不顺服已经知道的真理，神不会把更多的真理启示给你。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神告诉你要怎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告诉你了，你不去做，你再求知道更多，其实对你没有益处的，那很可能是一种知识的骄傲。所以当一个人不断顺服的时候，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越来越认识他，在顺服中间更深的认识他。 而且顺服的人是很自由的。C.S. 路易斯说 Obedience is the road to freedom， 是顺服是通过通向自由之路，顺服的人会越来越自由，因为他不在罪的挣扎当中。顺服的人已经将责任交给神了，神啊，这是你的旨意，我分辨清楚了，现在我顺服去行的时候，其实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很喜乐。顺服的人非常喜乐。约翰牛顿讲了两个天使，一个是被差遣，他说假如有两个天使，一个差遣在地上做君王去治理万国，被神差遣，另外一个差遣在街上扫街做清道夫。他说这两个人同样可以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过喜乐的生活。所以就像我们唱的诗歌，胜过做君王还在被罪恶捆绑，但是一个不顺服的生活却是没有这种自由，也没有这样的喜乐。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知道顺服的重要性，但是顺服不是聆听，它是用来操练的。所以在细小的事情上操练，一点一点的顺服，神将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智慧启示给你，使你在细小事情上操练顺服的人，他在大的事情上就可以操练顺服，以至于你对神的认识会更多一种生命的体认，经历神，然后里面的喜乐和自由就属于这些操练顺服的人。所以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讲，不是去羡慕啊，中国有句话叫宁愿羡鱼不如退而止网，不要在远处羡慕那些美好生命形象的人，而是去了解他的秘诀，原来是靠着在苦难中间，连神的儿子都不例外，在苦难中间学会顺从。所以在生命当中如果遇到难处了，你就问一个神，就问神这句话，主啊，你是否借着这些难处，包括工作上的、婚姻里面的、亲子关系，借着这些难度来操练我顺服你。如果是的话，我们感谢神，你就默默的去靠着主加给你的力量来操练顺服的功课。这样的事情时间过一段以后，你会变出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不一样。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主，我们为在这里一切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操练生命的顺服的弟兄姐妹感谢你，也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在圣所当中向你呼求，你赐给我们顺服的操练，你自己在科学管理员给我们设立伟大的榜样，帮助我们在挣扎痛苦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也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去操练，一步一步操练顺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主自己。奉耶稣名求，阿门。